全是默念，时间太过急，留给回忆些抱歉。你不在我的世界出现，我也无力再做改变。我的思念离开你的视线，原来我们可以好过点。风停了，云怎么走？记忆。